凌晨十二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南韩国会全体会议在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杯葛之下未能够通过针对总统尹石月的弹劾议案。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表示将会推动尹石月有序辞职以尽量减少混乱。过程中将会同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协商。他又说尹石月下台之前实际上会处于不履行职务的状态。总理韩德珠会同党内协商确保国家事务运作不受干扰。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就扬言一定会弹劾尹锡悦。报道说共同民主党计划在星期二国会例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再次推动弹劾案，并且会推动逢星期六举行集会要求弹劾和委任独立检察官调查尹锡悦。敘利亞局勢持續緊張，反對派武裝聲稱已經抵達戰略重地霍姆斯市郊。敘利亞總統府發表聲明否認總統巴沙爾將會離開首都大馬士革。總統府強調所有關於巴沙爾將會離開大馬士革又或者是訪問第二個國家的消息都是謠言，強調巴沙爾正是身處大馬士革履行國家和憲法義務。反對派武裝一個星期前攻入北部的第二大城市阿勒颇之后，至今已经占领多座重要的城市。而早前就有报道说叙利亚政府军正是集中保卫霍姆斯，包括挖掘战壕和大规模空袭本军据点。霍姆斯连接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北部和沿海地区，一旦被反对派武装攻下，意味着会对大马士革构成威胁。而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就说美国不应该卷入叙利亚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形容叙利亚的局势一团糟，又指叙利亚不是美国的朋友，美国不应该有任何关系，应该被冲突自行结束，不要卷入。回来本港，中央赠港的一对大熊猫经过两个月隔离和适应，今日会正式和公众见面。他们会沿用原本的名安安可可，寓意香港未来好事可以继续安可接踵而来，并且希望香港未来稳定平安，凡事皆可能。海洋公园为大熊猫举行亮相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他们人见人爱，精力充沛，体现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当局会把握大熊猫机遇，团结各界，为市民和旅客制造美好难忘的大熊猫体验。他又说大熊猫是国家和香港的亲善大使，本港会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将大熊猫带到香港各处。啟德體育園室內場館啟德體藝館首度舉行測試賽，先後進行了兩場籃球比賽，一共有2400人入場。體育專員蔡建斌說進場和離場、人群管理和餐飲等運作暢順。體藝館和青年運動場今日會再舉行壓力測試，總共會有12000人參與。這節新聞報導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早上仍然清凉，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Music on board. 嚟自南韩嘅女子组合 TWICE， 其中嘅三位日籍成员 Mina、Sana、Momo 组成嘅日本小分队，最近重新演绎16年前2008年日本冲绳殿堂级女歌手安室奈美惟嘅作品，藉此向呢一位日本天后致敬，诚意推荐 Misamo New Look。 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嘅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嘅环境。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鍾意读书嘅方法，可能你做足见咗返屋企，喂做晒功课未，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 插啦， 做咗就插佢啦， 叫佢做快啲囉， 咁嚟做就做啦，做咩要催佢快啲呢？快啲啦，等緊你啊，赶住出街啊，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㗎啦，慢慢做走时间，如果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做完就多谢佢，你帮佢储个能量，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呢，佢有成功感佢就一定会做，系需要时间吓。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 我话俾你听冇，除非你帮佢做咗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7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 恐怖热线。 好啦，到我哋第二小时嘅恐怖热线，今晚嘅嘉宾就系小肥徐志勇， 喂佢响全多，潘少聪， 计啦。喂，好啦，嗱，头先嗰单嘢咧就卖咗个关子啦， 系啊，边个 关 子？ 即刻嚟咯。 好啦，延续翻上次嘅语气先。 好啊， 点一睇唔睇？一睇就哇 哇， 我屋企。有13个朋友喺度， 13个啊，数得出13个， 13个， 分布喺咩角落呢？ 阿咪当时就话嗱，咁你嚟过屋企噶，咁我屋企有分，都睇电视嘅厅一边系食饭咁样，食饭嗰度一个卡位 L 字 sofa 咁样，有10个就系坐咗喺呢个 L 字 sofa， 我记得你都上过嚟噶， 我坐过嗰位啦， 曾经喺度嗰阵时，你都上过嚟噶、 哦，我唔知嗰阵时， 你同我哋见过噶，咁我然后仲话仲有3个喺边咧，就系喺我门口啦，所以咪话我有时醒咗喺门口啊， 即系房门口， 即系都有见过咁样咯，但系有时好近咁样，唔知系咪行过嚟咁样咯。 好啦，咁你住咗好耐噶啦。点解嗰阵时先发现呢？ 不，其实咪一路相安无事咯。其实佢哋亦都唔系话 冇蒲个头咯， 冇蒲个头，亦都冇话要做咩。佢哋只不过系就系困住喺 我屋企呢个空间度嘅一个原生居民咯。 系、 应该系咁讲。咁但系，咁点解我都距离我入住同识咗咪，我谂都成两年、三都唔止喎。睇先，我喺疫情先识阿咪，我一七搬入去，哇，都差唔多。七八一九二十，差唔多都四五年啦，最少最少四年，最少四年。 系， 都点解四年后先至咩咧？ 系啦，点解咧？咁得意啦？ 其实问题就系咁啦，因为就系因为我开始接触到 呢啲身心灵嘅人。 首先，因为咁样啦，近住姐姐，近高又姐高咁样啦，然后就近得佢哋多，始终你都会受到一啲影响，你都会开始 feel 到嘅。一来，二来就系其实。佢哋都会即係点啊，佢哋都醒嘅应该。佢哋因为都知道你开始认识一啲能够帮到佢哋嘅人。 嗯。 然后就开始现身要话俾你听你需要搵佢帮你。其实咁样就会帮到佢哋。 啱啊。 可以走啦。咁、所以之后嗰次就搵咗阿咪就上嚟啦。咁、 嗯、 佢当时佢都仲有一个 friend 咁样嘅。咁上嚟就帮我哋就系啦，咁我记得佢上到嚟，唔知要点样嘅，佢揸住一个类似一个吊饰， 哦，嗰、那个叫做灵摆，类似， 灵类似系，但系好似系银器咁样嘅，咁、就好似喺度嚟就噏，跟住就佢话哦，我又开咗，帮我哋开咗嗰个头先我讲个门口啦，个 portal 啦， 系， 咁佢哋就。走咗啦，然后屋企就好干净，然后再加上佢再帮我屋企做咗啲结界嘅 cleansing 咁样， 系啊，就结界啊。 哦， 跟住做咗个我睇唔到结界，然后再俾啲我睇到嘅贴纸，好得意嗰啲贴纸， 嗯， 好似啲几何三角咁样嘅形状，然后每个窗口嘅中间都黏， 嗯、 一个好细个嘅咋。然后门大门口又黏咗，跟住黏晒啦。然后床嘅四角又黏咗， 嗯， 跟住就搞掂咯。 哦，即系类似中式嘅符咁样咯，只不过佢唔系符咯。 系啊，几何结界 嚟。系啦，类似系啲有能量上面嘅嘢咯，我知道可能。 系系啊，咁佢话冇噶啦，咁就就屋企就好安全噶啦。 喂，咁但系你搬入去嗰阵时候有冇拜五角嗰啲咩噶？嗱，你本身系 天主教 天主教徒嘛， 系 咯。就唔会啦，当然。 嗱，你咁讲翻就讲我之前澳门庵位屋， 系 即系长期有嗰、那个，其实我即刻可以补充翻啲问题，我系有嘅。 哦， 因为嗰期你知啦，你一搬屋，你身边嘅朋友就喂，你有冇拜四角啊？ 系， 我唔系呢个教嘅，都要拜噶。你即系当入香随俗，唔识，好易嘅咋？咁点？我哋真系完全喺唔识嘅情况底下。就求其买啲嘢就对住四角去拜，咁就系啦。咁拜四角呢啲好明显嘅，呢啲应该系道教仪式嚟噶啦，系嘛？ 我唔可以讲话道教，系一啲可能民间嘅信仰嘅嘢啦。 系啊，咁我唔知咧。咁我自己觉得应该，如果道教嘅嘢系咪都要做到底？你出边要装土地咁样啊，咁样先。咁我又冇、啊，咁我拜完四角之后乱咁拜，顺时针又唔知，逆时针又唔知，跟住净系好啦，拜完之后就即刻挂翻我自己信开嘅天主教嘅十字架喺度。就听闻好似系咁样，就困住咗碌架床嘅女性朋友。 系咩？ 我唔知道，我听人讲啫。 哦， 总之之后。我就唔会乱拜，纵使啲朋友唔系啊，一定话黐线，我唔系，我唔系呢个教噶，又唔系装土地，我信佢仲拜啊。但系就而家 New Age 嗰啲，我就会去触及啦。 因为 New Age 嘅嘢好似唔涉及任何宗教。 佢亦都支持我哋信任何宗教，即系譬如你啊，即系最紧要你有信宗教，不论系点都。 系系。 喺佢哋嘅立场就系可能你嘅宗教，其实 万佛归宗 不系话系啦，万佛归宗、你可能唔同嘅形象嘅啫，系、只不过系、道理都系一样。 系，喂，我哋不断讲阿咪，即系阿咪就系实际我哋电台嘅节目主持啊。逢星期五晚咧，佢有一个节目嘅，系啦， 讲音乐嘅。 好啦，我哋搵翻阿咪出嚟先系嘛？ 佢匿咗喺边度啊？ 阿咪。 阿咪呀，点解我会而家出现嘅？ 系咯，因为你系属于呢个界别嘅，其实都 佢系属于新城。 我其实都系属于音乐嘅，好冇？ 都好，但我识你系音音气， 系音气嗰个音系咪？ 喂阿咪， 我系咪害咗你啊？ 梗唔系啦，我觉得令我开咗开拓咗我视野啊， 系咪？ 令我接触 有啲人唔想开拓噶嘛？ 咪 OK 喎，你知我不嬲都自己本身系有兴趣噶啦。反而我觉得我识咗你之后，了解咗呢样嘢之后、嗯，我觉得我反而冇咁 惊。 啱啱啱， 系啊， 系、 嗯。 喂阿咪， 系。 好，喂，你都上过嚟啦，之前 佢直头喺度做节目， 系啦，知你净喺度做节目， 你上过边啊？佢未上过嚟，你呢个做你 上上过啦，阿咪做过嘉宾噶啦， 系咩？ 系啊， 直头 迟咗啦， 可以听翻大家， 我听翻先，我听翻先， 系啦。咁啊，如果想了解阿咪点解会有一个做电台嘅主持，变成一个而家系一个伶能者啦吓，我哋咁 上网听翻， 系啦，听翻嗰集啦。喂，头先你所听阿小葵所讲啦，咁你啊帮佢处理咗呢间屋嘅嘢啦。其实你真系数到13个系嘛？咁夸张？ 唔记得啦，咁耐事。 其实嗱，讲真，我真系做好多呢啲，所以我冇佢哋嘅印象咁深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能够数到个数，其实系开心咯，即系证明唔系多到数唔到咯。 喂，好好呢、這个解释， 你真系好啊！你真系啊，亲善大 师啊！ 十三个唔惊，唔好惊，因为你数到咁样。 同埋十三吉祥啊嘛，几吉祥啊，即系贺新年啊，同我一齐。 喂，咁即系话有一啲 case 系数唔到噶，妈咪。 有啊有啊，有试过望到间屋系直情系逼到好似地铁咁咯。 唔系啊， 数唔到噶。 咦，系咪系咪你之前嘅节目出现过噶？ 咩啊？ 系咪你之前嗰啲节目出现过 case 嚟噶？记得。 冇啊，冇讲过，应该。 哦。咦，咁可唔可以而家讲啊？ 冇咩讲啊，咪就系、是、咁多。 哦，就系、是、咁多。 嗰间屋其实里面嘅人一路都系好，即系家嘈屋闭啊，个个都冇个正常啊，跟住又好多情绪问题啊，家暴啊，即系总之你讲得出嘅嘢都齐啦。咁就同埋有一个好大问题就系佢全间屋系从来都唔会开窗帘啦、 啊。哦，嗰啲。 跟住佢每间屋系豪宅嚟嘅，都好大嘅。咁但系佢系每一个窗，即系佢嗰啲落地玻璃啊、窗嗰啲咧，佢都系堆一啲杂物，系堆到差唔多去到顶嘅。 哇！ 哦、即系成屋都系嗰啲旧杂志啊、报纸啊，周围即系好似垃圾缸咁样。咁、跟住就因为人实在太多问题出现啦，即系成个家庭里面太多问题出现，咁所以就帮佢哋睇咯，咁跟住就哇，因为其实入到间屋咧，唔系净系讲紧佢好黑同埋好多杂物啦，已经有一种好压迫嘅头痛啦，即系嗰个头系痛到好似俾人捻住个头咁，你系想即刻走，其实你系直情唔想行入去嗰一种咁样嘅状态，我都估到系劲嘅，但因为咁多年嚟我做咁多，我未试过真系劲到咁噶嘛， 嗯， 咁当你一睇嘅时候，你发现系逼住噶，真系好恐怖噶，真系真系逼地咁样。哇，心谂咁都得啊，真系太劲啦！所以其实嗰个都真系搞咗好耐，因为其实唔容易噶。即系如果你有啲咁样嘅状态咧，其实佢唔系深凹咁啱喺度，佢哋一定系有原因，因为你哋本身啲人能量又差啦，间、屋里面啲人成日话要自杀，甚至系有尝试过啦。 哦，咁样引咗一堆 尝试过唔止一次添啦，系啦。咁你就不停咁样引入嚟，就搞到咁样咯。咁所以系真系好似慢慢要即系疏散啲难民咁样。 咁所以佢哋都唔系个个都肯走啦，系咪？应该都要咁样。 哦，系啊，系啊，因为个个都 hold 住嗰啲人啊嘛，即系睇下你几时真系自杀到啊嘛。 所以其实一间屋咧，有时即系话唔好运啊，风水差啊，或者见鬼啊，系你自己造成嘅吓，唔该。即 系 你嗰啲嘢啊， 都系。 唔该你清下啦，个能量嘅气场系你自己可以搞嘅，其实系。 系啊，所以 Miss 叫你执得即干净净啊，啲鞋唔好放入去啊，系咪啊，嗰啲咯。 唔好露出嚟咯，至少即系可能而家香港好多地方钱债，你可能都必须要摆入间屋度，但系就唔好 hea 晒出嚟，同埋见，即系你起码要有嘢遮咯。 系啊。真嘅呢、這个嘢，好啊！喂，咁阿咪，咁啊，今晚唔该你系啦，回应咗呢单嘢先啦。喂，你应该仲有好多 case 喎，你一间可唔可以留低一阵啊？喺条线度，好嘛 ？OK， 喺条线度， 讲开咗好多， 系咯，好嘛？喂，嗱，你 hold 住先啦。 OK，OK， 好，我哋休息翻嚟，继续有我哋电台同事阿咪嘅分享。 逢星期六晚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1834997潘小聪。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理财家、教育家、生活家、体育家、艺术家、娱乐家、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834997，1834997，恐怖热线。 好啦，继续我哋揾翻我們电台嘅同事阿咪。 咪咪咪咪咪 ，Hi， Hello， 你搏完狗未啊？ 搏完第一转， 即系仲有第二转噶？ 冇错。 点啊？你最近有啲咩 case 可以分享啊？ 今日啦，好唔好啊？ 哇，新鲜到咁啊！ 日日都有噶啦，即系我哋唔使讲俾。 都系嘅，啱。 多数系嘅，因为其实我都朋友多嘛，咁通常即系朋友佢哋唔要求或者唔叫你睇啲咩，我都系唔会理佢哋嘅，即系唔会主动咯。 系啊， 咁样嘅，咁就有一个朋友，其实佢就即系有时都会即系 send 自己张相俾我睇下，叫我睇下佢气息如何啊，系咪有啲咩即系唔妥啊？但系其实一路以嚟，即系咁耐以嚟，通常都系睇下系咪个能量唔系咁好或者。运气唔好嗰啲就冇涉及啲、即系灵异嘢嘅，即系一路都冇呢样嘢。系啦，一路都冇呢样嘢嘅。咁咧佢就我唔怀疑啦。我而家先谂起咧，其实佢好似搬咗入嚟而家呢间屋，佢我谂佢搬咗我谂2年到，佢好似一路就唔好啦，即系运气啊，同埋即系各样嘢都唔好啦。但系我就冇特别去谂，因为都系嗰句朋友多，你真系唔可以个个嘅嘢你都去理嘅。 嗯， 咁所以每一次佢走嚟问嘅时候，就帮佢睇下，如果觉得真系太负能量嘅，就帮佢搞下，咁都系头痛医头啦，就冇去揾嗰、那个源头出嚟嘅。咁、今日佢又 send 咗张相嚟，喂，佢话你睇下我点样咁，佢冇讲任何嘢噶当时，跟住我就，我话有嘢咁样，佢吓有嘢，我话系有个女嘅灵体，佢吓有鬼咁样，即系问我啦，我话系啊，即系。因为一睇已经即刻睇到啦，因为喺佢后面啊嘛。咁系啦，当时佢系冇同我讲过任何嘢，佢净系话你帮我睇下咁样啦。咁跟住就我讲完呢样嘢，佢先讲话哦，寻晚我发生咗啲奇怪嘅嘢，但系头先又唔讲。 系。 咁就佢就话我真系肯定自己唔系发梦啊，所以我先问下你，即系睇下你，即系我唔讲，睇下你有冇见到，先知道自己系咪幻觉定乜嘢啊咁样。咁跟住佢就讲话，寻晚好夜瞓，2点几先上床都未瞓嘅，因为佢又系好多猫嘅，同我一样，即系我就有埋狗啦，佢就好多猫喺屋企。咁跟住即系好多嘢要处理啦，咁啊好夜瞓啦，咁啊佢话好记得嘅，去到 要瞓嗰一刻系3:10凌晨，咁佢当时望过个电话个时间嘅， 系， 咁就顺便校咗个闹钟咁样。咁佢就话，即系当时咧，其实自己未瞓着嘅，啱啱眯埋眼嗰一下，佢就有感觉，觉得好似有人扯佢个头啊。 嗯， 佢嘅感觉就好似自己个灵俾人扯出去，好似扯咗佢去第二度咁样。 系， 佢嘅形容就系咁啦。咁佢又肯定自己系未瞓着嘅，因为点解咧？佢仲听到佢出面听嗰啲猫去厕所搲猫砂嗰啲声啊，咁就屋企里面嘅声嚟嘅。 嗯， 咁佢知道自己系未瞓着嘅，同埋佢话真系啱啱校完个闹钟放低嘅啫。咁佢觉得有嘢扯佢咧，一扯佢就突然间好似眼前变咗另外一个画面。 嗯， 佢就去咗一个室，即系一个公众嘅地方，跟住坐咗一个台前面。咁佢话佢即刻好惊啊，唔知边度嚟噶咁样。咁然后就喺瞬间好惊嘅时候咧，即系嗰度本身有光嘅，突然间有人熄灯，咁佢就下意识就要喺张台嗰度攞翻自己嘅电话，咁然后佢想攞电话嘅时候，就听到即系有一股嘅气冲埋嚟， 嗯， 抢佢嘅嘢，咁样嘅感觉，咁当时佢就即刻想嗌啦，即系然后就发现自己嗌唔到啦，出唔到声啦。咁然后反复喺呢个场景同埋屋企咧，好似跳来跳去咁，即系我想翻屋企，但系深敲我又去咗嗰度，咁样嘅状态。咁然后一路挣扎，喐唔到。咁但系同时佢仍然听到佢企里面啲猫嘅活动嘅声音。 嗯， 哦。咁跟住到佢真系搞咗一轮，然后即系佢挣扎咗好耐之后咧，佢再拎到个电话，即系佢喺个场景度拎到个电话，佢、就即刻好似翻咗嚟而家呢一度咁，咁佢望下电话就系3:35。 OK， 系啦，但系佢感觉系好短嘅，即系我头先形容嗰段嘢都唔系好耐时间啫嘛。 嗯， 但系喺个实际嘅时间已经系由3:10变咗3:35咯。 嗯， 咁样咯，咁跟住到我今日睇佢嘅时候，我就见到有个女人其实搭住佢膊头喺佢后面。 哇！ 咁佢就话其实佢寻晚成晚佢都知我夜瞓，但系佢唔敢揾我啦，因为佢好惊啦。咁、到佢真喐得翻攞得翻啲嘢嘅时候，佢都唔敢行啦。佢就系够胆即系 stay 喺佢本身嗰个位，然后到今日离开咗屋企，佢先敢揾我啦。咁跟住我见到嗰个情况，然后我先嗰一刻谂起系。佢搬咗入嚟呢度之后，好似真系冇好过，而我从来冇帮佢睇过或者搞过间屋噶。 系， 嗯。 咁我就更加觉得其实屋系真系系有关系嘅，因为你一间有即系锁到门嘅屋，同你成日中门大开系两回事咯。 嗯。 即系你有锁门，你可以有啲人系会自己带嘢翻自己屋企噶嘛？即系我锁咗门，我可以 welcome 你嚟，因为系我系主人，我开门俾你。咁系一件事，咁但系如果我锁咗门而我唔 welcome 你，你就入唔到嚟嘛。但系佢哋呢啲屋完全冇处理过，其实佢就系长期都系中门大开咯。咁、但系其实我到呢一刻，因为我未有时间，我未得闲同佢讲，叫佢俾间屋我睇，然后等我处理咗佢。我估处理咗佢之后，佢可能就会冇咁运滞。我唔知道呢一个人系一路都喺度啊。其实我觉得都似系有，即系同佢可能有啲渊源嘅嘢，但我未睇。我起码觉得呢个我一定要先处理咗啦。我头先处理咗噶啦，其实，我已经处理咗噶啦。然后我要帮佢搞翻间屋。深敲，我觉得其实因为佢都有啲灵性嘅。我深敲其实佢系搏，即系佢啱扭中咗度 咯。咩话听唔到？ 佢啱啱扭中嗰个 channel 嗰个收音机。 Okay. 台咁样，所以佢嗰一刻就咁样咯。其实因为佢有个恐惧嘛，佢不停想翻嚟，所以佢就唔会话一路喺咗嗰度咯。其实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况，好放松咧、你系直情系会去咗嗰度。 哦，你哋系噶，即系个云头去咗嗰度噶嘛？你哋容易去啲地方。 系啊，系你就会直接去咗嗰度，你唔会弹出弹入咯。就系、因为嗰个恐惧，佢会不停弹出弹入咯。 喂，咁你见到那个女人咧，就搭住个膊头。系咯，喂，咁佢系咩样？ 一个 啊， 佢系咩样？系惊唔惊，或者有冇恶意啊？咁样噶？你睇到佢嘅时候， 唔善意噶。佢又未去到话嗰啲我攞命要捻住你条颈嗰啲，但系个样系